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咱们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今天啊，我们该看一看三字经里面提到的人的七情啊，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剧里的最后一种情绪，欲，也就是我们人的欲望需求。人类对自我的认知呢，其实也是随着我们文明的进步而不断的深入的。在儒家思想里面提出七情的时候，我们把欲呢作为一个整体啊列入到七情当中，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基本的本能的情绪。当然随着我们对自我认知的深入，咱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啊，其实呢人类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认识，就是我们人的这个需求欲求是分层次的啊。这一点呢是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啊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时候提出来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人的这个欲求其实呢是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五个不同的层次，逐级的往上升，满足第一层级之后才会去往上啊有进一步的这种需求。那么像这些我们人类对自我认知的新的一些感悟啊，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成果。我们今天在看三字经这样一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的时候，不妨啊也一起呢给孩子们做一个介绍啊，能让孩子们呢既掌握我们传统的这些文化精髓，也能够对我们最新的人类文明的这些成果有所了解。当然咱们还是回到儒家思想里面，我们提到这个七情，一开篇咱们就说了啊，关键的一点，儒家思想认为所有的情绪我们都应该有所控制，不可以纵容，不可以无限制的放大。那么对于欲这样一种情感需求，我们更是要注意把握，哪一方面的欲望我们都不能让它说无限制的放大。因为人的这个欲望需求，我们说某种程度上啊，那是一个无底洞，这是人心理当中本能的一个反应。如果说不把自己的这个欲望进行一个有效的控制，咱们提到人的欲望的时候有一个比喻性质的成语经常会用到，就说人这个欲望啊沟壑难平，深不见底，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的欲望如果不加控制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给您举个例子，咱都不用说那些比较大的那些欲望需求，我给您说个最贴近生活的，我们身边现在很多小朋友爱喝碳酸饮料，可乐为代表的这些饮料，你说这可乐从味儿上甜，孩子爱喝能理解啊。这个夏天里头有一些这个碳酸气，喝完了以后能带走体内的热量，让孩子觉得很舒服，也可以理解。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欲望，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我们看到过新闻媒体里报道过，有的孩子呀、爱喝这个，导致生活当中不喝水，要喝就一定是喝碳酸饮料。那如果他拿碳酸饮料来作为我们人体水分摄入的主要来源，长此以往下去，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孩 孩子一定会得骨质疏松，那钙质的流失这是不可避免的。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欲望，您说我们不控制行吗？更不用说像对金钱的欲望那些可能引发更严重问题的人的需求。这一点呀，不仅仅是在带着孩子诵读古文的时候让孩子知道，更应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人父母者呀，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让孩子明白其中的道理。下边我们还是来听几段跟这个主题有关的相声作品吧。咱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啊，讽刺这人的欲望的其实也有不少。咱们就拿这个对金钱的欲望来说吧，财迷啊这类的作品，传统段子、新时期的段子里啊都有涉及。我们今天先来欣赏一段《财迷丈人》，由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合说。 汉北人来往。见一位从古站路口，却似为何他那里用眼来看我，我那有心肠看见我。 这位还挺难过的哈，同志。 安慰人来往前走， 怎么还走啊？同志，你等会儿吧。 往前走， 别走了，你再走掉下去了。 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谁是大姐呀？好好看看，我是男的。 大姑，让我走吧。 改的还挺快啊。上哪儿啊？ 自杀去啊。 回来。更不敢让你走了。因为什么事儿就自杀呀？ 为了婚姻之事。 哦，明白了。这事啊，对象吹了。 嗯，没有。 打架了。 没有。 吵嘴了。 没有。 那到底因为什么呀？ 钱 啊， 人民币的没有。 嗨，哎，我告诉你啊， 嗯， 好好说话啊。哎，就这味儿不行啊，好好说，到底因为什么？ 我找了一对象啊。 那好啊， 六年了我们结不了婚呢、啊、 这是为什么呀？ 有人不让啊。 谁呀、 啊、玉皇大帝。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就玉皇大帝啊，那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其实呢没有这个人。 我说的不是天上的。 哪儿的呀？ 我对象他们家里头的。 谁呀？ 他爸爸。 你怎么管他爸爸叫玉皇大帝呀？ 他比那真玉皇大帝还厉害呢。 怎么呢？ 人那真玉皇大帝是皇上啊。 那是 家里头金银财宝有的是啊。 嗯嗯， 就我这对象他爸爸一子儿没有，穷横穷横的。 是啊， 人家玉皇大帝把七仙女儿要回去就完了。 那这老头呢？ 要钱。 要多少钱呢？ 2000块。 嚯，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哎，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了。 那你就慢慢说说。 这个老头啊， 嗯， 一共有3个儿子4个闺女。 哦， 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 哦，都带个仙字。 哎， 那么这3个儿子都叫什么名字呀？ 大的叫仙人掌。 哇。二的 仙人球。 三的 仙人鞭。 哎呦，这哥仨都够扎人的呀。哎， 嗯， 这名儿起得多好听啊。 不单名字好听 啊， 还好看。 好看。 哎，往那一站，一个一个都湛青碧绿的。 哦，全绿了。 四个闺女叫什么名字？ 大的叫凤仙， 哦， 二的叫水仙， 嗯， 三的叫仙客来，四的叫玉兰。 哎，嗯，这没仙字了。 喝过三仙汤没有？ 三仙汤 啊， 喝过呀。 那汤里都有什么呀？ 虾仁、海参、玉兰片。 哎，这玉兰就是其中的一仙。 那也不对呀、啊。 嗯， 那也不对、啊。 怎么不对、 啊？那是啊，玉兰片。 是啊，玉兰那丫头片子。 我怎么这么叫你这对象啊？ 他爸爸就这么叫他。 是啊。哎，老头因为什么原因不同意你们结婚呢？ 这老头子封建思想严重、 哦、 对女儿是戒备森严，都得由他给找对象。 嗯， 我跟玉兰我们俩自由恋爱，打这头一条这老头子就生着气。 哎呦，这么一说呀，这老头跟那玉皇大帝是差不多呀。 哎，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 怎么呢？ 人家好赖跟那七仙女还过了半年呢。 啊， 我们俩都认识六年了，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说过呢。 这是为什么呀？ 他们家地方太小，没地儿说话呀。 嗯， 我们俩刚坐那一小声说话，他爸爸凑过来了。 哦， 说什么呢？大点声。 哈，大点声干嘛呀？ 大点声，那好话不被人。 你看，我说老头这是干什么呀？ 他老怕我们俩商量着怎么对付他。 哦，那么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 再有就是要钱了。 要钱干嘛呀？ 老头子说了， 嗯， 要钱干嘛呀？ 啊、 嗯，要钱我有用， 有用。 自打他妈一死， 嗯， 这几个孩子我拉扯起来不容易， 哦，不容易。 到现在我这仨儿子都大了， 嗯嗯， 都得娶媳妇儿。 是啊， 一个儿子娶媳妇就得准备一份东西， 嗯， 三个儿子就三份。 是啊， 我不能养活儿子赔钱， 那怎么办呢？ 我得拿闺女换。 换这一个闺女换多少东西？ 论纸不等，论时不定。 什么叫论纸不等啊？ 根据这姑娘长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 哦， 您比方说这姑娘长得好看一点的， 啊、 就多换点、 哦、多换点。 这姑娘要是长得要是、 啊、 要跟你这模样的，就换不了什么了。 你提我干什么呀？这个论时不定是什么意思？ 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看， 嗯嗯， 如果这会儿男的多女的少，就得多换点。 哦， 这会儿女的多男的少，就可以少换点。 哦，那么大闺女都跟人家换了点什么呀？ 大姐结婚的时候是在50年， 嗯嗯， 有老头子给包办了一个。 哦， 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 嗯， 拿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 哦，那么二闺女呢？ 二姐结婚的时候是在60年， 嗯， 赶上3年灾害了。 是啊， 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毛料子， 嗯， 外加50斤咸带鱼、100斤黄豆。 哦， 这老头子把黄豆带鱼自个儿留下了。 哦，留下了， 剩下的给二儿子娶媳妇用了。 哎呦，这真是论时不定啊。那么三闺女呢？ 麻烦了。 怎么了？ 老头子说了， 嗯，我这大闺女呀，不赔不赚。 嗯， 二闺女啊，赚点有限。 好嘛，他这做买卖呢。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 嗯， 手里的存货也不多了。 啊、 嗯、我要点什么好呢？我是。 是啊，要什么呢？ 要什么呢？我是。 哎，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要什么。 啊、嗯、 最后一拍大腿他想起来了。 啊、 嗯、有了。 哦。哎呀，哎， 嗯， 这是干什么呢？ 这老头子会唱两句太平歌词。 哦， 他把他要的这东西他全给唱出来了。 哦，还唱上了。 哎， 怎么唱的呀？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 嗯 彩礼的数我就提上一提。 哦， 手表、 嗯、 电视、半导体、自行车、电扇、那缝纫机、酒柜、立柜，还要沙发、椅、方桌、圆桌、 嗯、 还得带茶几、茅台、西凤，还有威士忌呀、啊、那炉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 嗯、 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哦、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这叫什么思想啊？哎呀， 这三闺女价码也太高了。 老头子说了 啊， 这回是高点了。 嗯嗯 嗯，因为这个时代不同了， 嗯， 社会发展了， 哦， 水平提高了， 嗯， 所以这彩礼就调价了。 他也涨钱了。 嗯，是不是啊？ 嗯， 就调价了。 哦， 嗯，结果把这仨闺女全给换出去了。 哦，全换出去了。 这回到我这儿了。 嗯， 老头子又说了， 说什么呀？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 是啊， 嗯，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 哦，长得漂亮， 所以这回得多要点。 哦，要多少钱呢？ 你先给个价得了。 真成买卖婚姻了。 当时我一想，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花了1500， 嗯， 到我这怎么也得花1800呀。 就是 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说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 嗯， 老头冲我一乐， 行了， 玩去。 对，玩去。 我告诉你，没有2000块钱你甭打算登记。 我呀给你们出主意， 嗯， 你们两个人呢， 啊， 偷偷的登记就算定了。 不行，登不了啊。 为什么呀？ 您户口本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 呵，这太损了。嘿，皇上， 嗯， 咱们 啊 找这老头讲理去， 跟他讲理。 哎， 那天我们俩一块儿回家了 啊， 刚一进门我说，爸爸 您瞧多好，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爸爸， 嗯， 今儿我们俩打算请您看电影。 看什么电影啊？ 天仙配。 好，应该看电影受教育。 受教育？ 嗯， 少来这套。 那什么态度啊？ 我能跟那玉皇大帝比吗？ 嗯， 他是皇上，他要什么有什么。 嗯， 我不行啊。 嗯， 他不用钱 呢。您呢？ 我用钱。 哦，用钱。 这时候人玉兰过来了。 嗯， 爹，您这是封建残余资产阶级思想。 批评的对。 我是资产阶级吧。 嗯， 那解放前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嗯， 这解放了我再翻身当家做主人了，这还不是我说的，这是那无线电里告我的。 我这无线电是怎么说的呀？ 受苦最深的人最知道无钱的苦有钱的甜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老头， 嗯， 您听错喽。 啊， 那是啊，无权的苦有权的甜。 我要权干什么？我要钱。 好吗？老头就认钱。 我当时赶快过去了。 嗯， 我说爸爸，您看我们都认识6年了，到现在结不了婚。 嗯， 眼看我们这都奔30了， 就是 我这几年我倒是攒了600-700块钱了 啊， 这样您先花着，等我们结了婚呢，生活富裕了，我们俩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这回许行了。 你给我玩去。哎， 不是什么口德语啊，这是！ 我告诉你，你跟那街坊四邻打听打听， 啊，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什么规矩？ 概不赊账。 得，麻烦了还。 我当时我，完了这个 麻烦了。 我看，一来我跟这理咱没法跟他讲了。我告诉你， 讲不了这理。 要是这样的，跟咱们俩吹了得了。我告诉你说， 干嘛呀？ 等我这2000块钱攒够了， 咱们就结婚了， 我就退休了， 是不是？ 我都没想到，都到这年月了，娶一媳妇还这么困难呢！我告诉你， 这就说明啊，对旧思想的肃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呀，先别哭了。玉兰是怎么说的呢？ 当事人玉兰说了 啊， 你瞧那德行， 嗯， 往那一站也是个汉子似的。你怎么这么没骨头啊？ 就是， 我说那什么骨头，我倒是有，我没钱呢，我 还是没钱。 没关系。我有主意。 什么主意啊？ 给咱们天津的二姐、包头的三姐打个电报，就说咱爸爸病危，让他们速归回来一块跟他讲理。 哎，干嘛单写病危啊？ 那是你说别的，人家姐儿俩不回来呀。 哎呦，您看这老头人缘混的。 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一趟。 嗯， 我就去了。 哦， 一进门玉兰给我介绍。 嗯，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哎， 这就是咱们二姐。 哦， 我过去一看，呵，你说人家二姐怎么长的 啊？ 今年40了，一点不像。 哦， 知道的是她二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她姥姥呢。 啊， 那模样 都成老太太了，这是怎么回事？ 没法说了。 啊啊， 结婚那会儿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呢。 哎呦， 整天操心，你想她能不老吗？ 就是。哎，三姐来了吗？ 哎呀，更看不得了。 怎么了？ 穿一身破衣拉撒。 哦， 带着仨孩子，一个一个都跟小老头似的。 哎， 那脸瘦的都一条了。 嗯， 又黄又绿，盖一张纸都哭得过了。你想想，怎么那， 怎么都成这模样了？ 这都是他爸爸干的好事啊。 太害人了。哎， 怎么没看见大姐呀？ 人大姐不来了。 哦， 人大姐现在不愁吃不愁喝，整天什么都不想了， 省心， 死了， 死了， 非死不可呀。 大姐怎么死了？ 打嫁过去，夫妻感情就不和，老受气，最后窝囊死了。 您看看，这父母包办的婚姻有什么好处？ 一看人来齐了， 嗯， 玉兰说了：“二姐，三姐， 嗯， 我今天跟你们说点事儿。 嗯， 我跟小猴我们俩认识都六年了， 嗯， 到现在我们结不了婚， 就是 咱爸爸非得跟人要2000块钱。”这2000块钱我们什么时候攒够了？ 嗯， 就是攒够了都给了他，往后我们怎么过日子呀？ 哎， 你们都是过来人，你们说说这事儿到底对不对吧？ 谁说了？ 当时这姐仨你一言我一语，冲这老头子就开上火了。 哦，这回热闹了。 财迷爸爸听了。 嗯，怎么这里还带唱啊？ 不行了，气得这姐仨都说不出话来了。 哦，说不出话就唱啊。 嗯， 谁先唱的呀？ 二姐先唱的。 怎么唱的呢？ 叫声爹爹你不该呀，不该将亲生女儿还钱财，说什么嫁出闺女娶儿媳，实际是从中渔利做买卖。 就是这么回事儿。三妹，该你唱两句。 嗯， 出嫁时你跟人家要彩礼，到如今我们人人沾一身，终日里节衣缩食把钱攒，可到现在呀，弄得我们面黄肌瘦，头发白， 太害人了。 玉兰，该你唱两句了。 姐姐们出嫁你要高价，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和小猴要结婚，你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 二姐， 你这是封建思想千非不改。 三姐，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如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我们要把你这人贩子交给法院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好， 当时这老头子一听横着就蹦起来了。 啊， 干什么你们这是？ 我怎么了？ 你们少来这一套。 嗯， 我懂，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炸。 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我告诉我要钱我有用。 有用？ 你们结婚都走了，没人管我了，我手里没俩钱，我活得了吗？我 啊， 玉兰说了，爹，您现在每月退休就40多块钱， 嗯， 以后我们每人每月再给您一点，也够您花的了。 就是， 实在不行的话，我跟小猴我们俩上咱们家过来， 好， 我们俩跟您一块儿住，我们俩照顾您还不行吗？ 男到女家新风尚，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我赶快就过去了 啊。 我说那什么，爸爸，只要您愿意，我嫁给您都行。 对啊，不是那意思， 我嫁在您家里都行。 哎，你说清楚了。 当时这老头子一听这话才乐了。 嗯， 好，要是那样倒是感情好了。 哦， 其实我要那2000块钱的，我没什么大用。 您看，那您要这钱干嘛呀？ 我就打算拿这2000块钱的 啊， 给你们娶一后妈来的。我 爸， 欣赏了何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这段财迷丈人，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围绕人的这个欲望啊，来欣赏一些相声作品。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

红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印流如烟，欢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乔四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接着聊一聊玉这种人的情绪。我们刚才说到啊，在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有不少啊讽刺这个财迷心理的。刚才上一时段呢，我们欣赏了新时期的一段财迷丈人，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传统相声《财迷回家》，由李伯祥先生和杜国之先生合说。 捧家去吵过斗，老打架，老吵架， 谁跟谁打架 啊？吵得我这个心里头我都不好受 哦， 天天吵架。 是啊， 这不前两天又吵起来了吗？ 怎么回事？ 前两天闹家务事 啊。 前两天早晨起来还不到八点 啊， 我正在被窝里头躺着呢， 还被窝里头躺着 啊。我爱说大字儿，我媳妇儿 啊， 我老婆 啊，我知道， 您知道， 我知道， 她一女的， 哎，废话， 男的是你哥哥，这不废话吗？我正躺着呢，他找训我 啊，怎么找训你？ 就是难为我 啊， 嘿，快八点了啊，还睡呢，睡懒觉 啊， 该起了，嘿，起 啊， 我当时我就火了， 你火了， 我把小棍儿往肩膀一拍，我说我起呀， 啊。 我四想起，我四不得想起，我破风筝 啊， 起不来，飞机没油，我没法起，我又起了，我又 啊， 你说他这不是找训我吗？ 哎、啊，您这人 就我这媳妇儿， 这是关心您， 关心我， 哎， 那您说我是起，我是不起？ 你呀、啊， 困 你就睡，不困你就起， 哎，我媳妇儿就是这么说的， 哎。 困你就睡，不困你就起。哎， 这话谁说的？ 我媳妇说的。我媳妇 叫我给赶上了， 多包涵多包涵。起来之后啊，我这媳妇她还是找训我， 还怎么找训呢？ 继续难为我。茶给你沏好了，你快喝茶吧。 喝茶？ 不是我喝 啊， 我四想喝，我四不得想喝，我山西梆子一喝喝，爱喝喝，我赶大车的摇马鞭，我喝都是我喝，我又喝了，我又、 啊， 你说他多难为我 啊？是难为你呢， 就是。您说我是喝，我是不喝？ 你呀、 啊， 渴就喝，不渴就别喝。 对我媳妇就这么说的，你呀、啊，渴就喝，不渴你就别喝。哦，我媳妇说哦， 还是他还挑衅我。 这天不早了啊，咱天上不能掉馅饼，你出去外边办本去吧。我说我办，我四想办，我四不得想办，我狗熊拿大饼，我忒笨了，我就笨，我笨，你说我是笨我是不笨啊？我笨吧，要我不笨，笨一会儿两口子打架没结没完，我媳妇老没鬼一赌气的不理我了。 我怎么 你太客气了， 什么意思呢？你说我是笨呢，我是不笨？ 各位，这回啊，我让他出去笨笨，只要他一提他媳妇儿，我拿这扇子就打他。我是笨，我是不笨？你呀，出去笨笨去吧。 我媳妇儿没说话。 哎，你看怎么样？ 我媳妇儿没说话。 哎， 我那小儿子过来了，爸爸，您还是笨笨去吧。 你找你二啊，太客气了，他怎么都不行。我得笨笨， 哎，你得笨笨。哎，大丈夫就怕这个。子不孝，妻不贤。他起来叫我背吧，我得跟他呛呛火。我告诉你，我是顶天立地男子汉，烈烈轰轰大丈夫。天上不能掉馅饼，这我知道。你们爷几个都得我养活，当然我姓李的奔去。现在我就奔去。现在我走，你看钟表，下午2:30奔回20,000块钱来。 嚯， 咱们俩就是夫妻。奔回20,000，咱就是夫妻。奔不回来， 怎么样？ 咱们就是夫妻。 什么叫初期啊？ 初期的房钱， 好好记性。 说完这句话，我气气哼哼的出了院，往外就走。我媳妇一看我真火了，她也是害怕， 就是 跑上前去的，她当当当当当，康康一把 把您救回来了。 我推出去了， 推出去了， 咣当就把大门插上。 你看看， 下午2:302万块钱，就和你说的 啊， 到3:01你要奔不回来，我带着孩子就改嫁去了， 这就改嫁了。 哎呦，我是杜先生。我听完这话，我心里头多难受。 就是 20,000多块钱，下午2:30我奔回来。我是个男子汉，大话我是拉出来了。我上哪儿奔去？ 就是 我奔不来呀、 奔不来呀， 转来转去呀、11:00多，我是府内无食，眼前没路，找不着朋友，借不来钱，这可怎么办？ 那可怎么办？ 哎，常言说得好，人活百岁也是死 哦， 不用早死早脱生。暗暗地拜罢父母养育之恩 啊， 待我李伯祥先生 怎么样？ 自寻短见，自杀，我寻死了吧？ 没， 不行，我活，我回去，我没有见面再回家。 林先生， 我死， 您千万可别死， 不行，您甭劝我，非死不可。 好死不如赖活着， 都这么说，我非死不可。 您可别死， 我不行，我非死不可， 千万不能死。 哪个孙子劝我？ 哪个孙子你要不死？ 哎，你怎么劝回来？ 废话，劝。你我是孙子， 啊，我死，我死， 你死去吧， 我自杀， 哎， 我自杀， 自杀， 我怎么死？ 哎，怎么死？ 我没死过，没经验 啊， 跟您打听打听。您说我应当您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死最舒服？ 这个自杀有找人出主意的吗？ 出主意嘛、啊？ 您打算问问我怎么死？ 行行啊，我怎么死？ 我告诉告诉你， 我 这样，这样，你跳河， 跳河， 哎，跳河。 跳河自杀？ 哎， 跳河，而且跳不了， 怎么呢？ 有困难。 有什么困难？ 我不会游泳。 啊，您先等会儿，会游泳就死不了了。不会游泳， 我不会游泳啊， 会游泳死得了？ 我应当怎么办呢？ 你呀，这样，6层高楼，由上面往下跳，跳楼， 跳楼啊， 跳楼。 不行，我有恐高症，我硬高， 硬高。 我刚上到第2层，我一看不合适，我要下来。您给我出一个最好的，舒舒服服，知道吗？ 要舒服自杀， 哎，我怎么办呢？ 哎呀，哎。有办法， 有办法。 你呀，摸电门， 摸电门， 摸电门。 这有一电灯泡， 这有电灯泡。 不行，把它摘下来， 把它摘下来。 手指一捅， 手指往里一捅， 有效应， 麻麻酥酥，您就死了。 不行，太高啊， 太高。 您抱着我， 我抱着你，您死拉个垫背的。 我最后我有主意自杀了， 什么主意？ 我抹脖子。 抹脖子， 找一把快刀，蹭一下，马上我就完了。 也行， 我也不见我媳妇儿 啊。 抹脖子没刀啊， 没刀。 我转悠转悠，头里有一破烂摊儿，有一个小老头。这老头啊，有70来岁吧，个儿不高，瘦不拉丁的。他摆着一小摊儿，有锉啊，有剪子，有改锥，有老虎钳子。旁边有一口切菜刀，这把切菜刀。还是新刀，我拿起来一看，好家伙，这把切菜刀 啊， 那真是背后刃薄免血槽，杀人不见血光毫。紫薇微蓝，喇叭清徐徐，雾沉沉，霞光万道，锐气千条，明亮亮，一把大喇的切菜刀。我拿过来之后 啊， 我来了个吕备，他腰夜战八方，扛刀式，叫了一声，老头往脖子上一横，我老头啊，这把切菜刀是谁的呀？老大70多岁了，吓得胡子都撅起来。你问那把切菜刀啊，我的，没主。 怎么没主了、 对，他一说有主，我一抹脖子，他负不起责任来。 就是， 咱是明人，不能做暗事。 是 他既然说没主， 怎么样？ 咱赶紧给他。放那儿拿走， 哎，拿走、啊，怎么拿走了？ 没主了，我还不拿走啊？ 拿着一把刀， 哎呀，我肚子饿了。前面来一喝破烂挑大筐的，老贾，看看这多少钱？新刀，给我8.5块。 哼， 8.5块呢？我买了 4两花生米， 嗯， 我弄了半斤包子，弄3两酒，吃饱了喝足了，一饱死鬼，兜里还剩2毛5分钱， 嗯， 哎，好，吃饱了， 吃饱了， 该自杀了， 该自杀了， 抹脖子， 抹脖子， 抹 抹吧， 抹不了， 怎么了？没招了，刀都换了包子， 刀让我吃了， 就是， 再上老头一去，怕得打我， 那怎么办呢？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我兜里有2毛5分钱， 就是 杂货铺里头买2毛钱的白糖， 买白糖干嘛？ 对过有一个卖开水的水铺， 啊、哦， 我找他借了一大碗5分钱给他要开水，一大碗开水，我把这2毛钱的白糖放下去，晾的不凉不热，找块砖头往屁股底下一坐，我喝白糖水自杀。 不像话，喝白糖水自杀。 实验实验， 嗯， 哎，我这酒劲儿也上来， 嗯， 包子也上来，他吨吨吨吨吨吨吨，这碗白糖水不凉不热，慢慢悠悠的就下去了。 哦， 往那一坐，闭上眼睛， 嗯， 20分钟， 嗯， 愣没死。 嗯，废话，一钟头也死不了。 但没死还想喝， 那多新鲜呢！ 不单想喝，而且我还学到一点知识。 学到什么知识了？ 想不到我李伯祥活了50多岁了， 嗯， 我这才知道， 嗯， 这个喝白糖水自杀嘛是不发生效力的。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喝红糖水自杀也不发生效力。 有学问， 这不废话吗？ 最后有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我上吊。 哦，上吊啊！ 上吊，我不能在马路上上吊。 对， 大伙儿一劝我死不了了。 嗯， 我上郊外的去， 上郊区 大开挖，找一没人的地方 啊！ 我给水库掌柜的， 嗯， 给查房给您，媳妇别拦着我，啊，我要上吊去了，媳妇回去啊，嚷嚷嚷嚷嚷嚷嚷 嚷嚷嚷上吊你嚷什么劲儿？ 我一嚷，大伙儿得劝我 啊！ 这这位先生，您为什么上吊？ 嗯， 啊，我家庭困难，没钱过日子，那没关系，大伙儿给凑凑，一凑够凑28000，我不就不死了？ 没听说过，有那好事吗？ 他妈嚷了半天，一人劝我的都没有， 多新鲜！ 不单没劝我，大伙儿冲我乐，这小子恐怕神经病了。 那你当神经病了？ 不行，让着我死！ 嗯， 跑到郊外了 啊！ 郊外头有一片大开挖，大开挖过去之后，前面有一片小小的密松林。 哎， 密松林正当中有一棵歪脖树，歪脖树底下扔着一根麻绳头子，估计也就在3尺半长。 嗯， 这是老天有眼，生有命，死有地，可能这根麻绳跟这歪脖树就是给我留下的。 对对对， 没办法， 没办法， 搬两块砖头， 嗯， 把绳子捡起来，在歪脖树那拴好了一个绳子套 啊， 拴完了之后，我手扶着绳子套， 嗯， 老师啊，我眼泪就下来， 能不难过吗？ 有这么一句话， 哪句话？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嗯，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是， 事到如今，我是怎得不悲，如何不惨？ 嗯， 我这一死无关紧要 啊， 我家里头老老少少一家的人家， 嗯， 倚靠何人？ 嗯， 我上有白发老母，中有鹿鬓之妻， 嗯， 下有未成丁之娇儿 啊， 这才叫母老妻娇，子未成。我媳妇今年才40多岁， 嗯， 长得又白又胖， 嗯， 脑门发亮， 嗯， 说话亮堂， 嗯， 长得漂亮 啊。 我这一死，她改嫁何人？还有我得子得晚 啊。 我这小儿子今年9岁， 才9岁， 长得跟小虎羔子似的， 嗯， 大脑袋，胖不伦敦， 嗯， 别看9岁 啊， 说话比您都利索， 有你这么比的吗？ 最使我伤心难过的， 嗯， 就是我母亲， 老母， 我妈妈年近80， 嗯， 她老人家皱纹堆垒，白发苍苍， 哼， 老太太， 嗯， 不孝子，对不起你， 嗯， 失指望养儿防备老，不料想竹篮儿去打水，漏勺儿去买风， 嗯， 枉担虚名，结果落长空。 哎， 为人子未能尽孝，死在他的面前，这才叫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 嗯， 越思越想越难过，面对吊绳，我好伤情。 嗯， 眼泪往那吊绳 唱上。 跪下了泪横，出言来不把这个旁人来叫，养了个儿的老娘分叫2、3声，人家养儿都是防备着老，离了人家养儿独篮子去打水，楼梢儿歪风，枉担虚名落长空，吊绳以外还有儿的命在吊绳里，再要想活命就万不容易，这才是杨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你倒拦着我点儿，你真的拦着我 老弟们，我越听越美，我让他再来一段。 不像话，我这上吊自杀，你听我西河大鼓， 你呀还上吊去？ 我一赌气我就吊上了， 吊吊就 一位杠刀三命大做好事啊， 怎么呢？ 跳了38分钟。愣没死，没死，我先坐着休息休息完了之后，我歇着再死。 不，您等 跳30多分钟了没死？ 不可能 啊！ 30多分钟没死， 没死， 5分钟就死 啊！我跳30多分钟，忘光头，我掐点儿的， 真没死 啊！愣没死。 哦，我知道了。 嗯， 您呢？脚没离地， 离地好尺高，离地好尺高，愣没吊死你这玩意儿。 您吊什么地方了？ 吊脖子， 吊这脖子。 不是，吊这脖子， 脚脖子呀， 吊这脖子， 一钟头也死不了。 嗯， 顶多落一打腰曲，死不了那个。 吊哪个？ 吊这个脖子。 吊这个 啊？ 那多勒的慌， 多新鲜的，不勒的慌死得了吗？ 5分钟准死 啊，准死。 你来给我看看。 不来。你上吊我不 打。哪刚才你又不地的，你老劝我死干嘛？ 谁劝你死？ 你惦记我这大褂。 你大褂值多少钱？ 我告诉你，一个心思，一个闹自杀，没出息 啊， 不要脸， 嗯， 寻短见， 是 没有志气， 嗯， 咱是大丈夫， 对， 想办法挣钱搞事业，嗯，那才对了， 啊，对， 我就想办法，我找朋友借钱去， 对， 借钱做个买卖，弄几万，跟我媳妇一说，哄哄她，也就回家， 就是， 哎呀，我的朋友去上海了， 嗯， 有的去南京， 嗯， 有的去广州，转了半天，天也黑了，也没找着朋友， 嗯， 我先回家。回完家明天再说。 哎， 别看我媳妇这么说，3点1刻我不回来，她就改嫁了。有这么一句话， 嗯， 一日夫妻百日恩。 对， 我们是结发夫妻。 哎， 百日夫妻似海参， 不错， 海参倒比虾仁贵 啊， 虾仁8.5块一斤。 什么乱七八糟！ 我先回家。 嗯， 太黑了。 嗯， 往里头走坏了，刚找我要倒霉。 怎么了？ 鬼打墙， 鬼打墙了， 四面去黑。我就看不见了， 嗯， 我这是到什么地方 找不着地方了， 看不着，我是不是饿了， 嗯， 还是心里头着急呀，啊，鬼打墙有办法， 嗯， 我蹲那儿拿手抱着脑袋，我缓缓精神， 啊， 我就看见道， 嗯， 我蹲着这么一抬头， 哦 哟， 怎么了， 我有好运气， 嗯， 我心眼好，我碰见狐仙爷， 您这是迷信， 狐仙爷，我亲眼看见了，眼见为实，耳朵，我真看见狐仙爷， 真看见狐仙爷， 眼见为实啊！ 啊， 这狐仙爷有3尺多高， 嗯， 狐仙爷3尺多高， 尺多高， 穿的是青道袍， 嗯， 白道领， 嚯，哦， 戴着乌纱帽， 嗯， 腰里掖着一个小鞭子， 嗯， 用手还直点化我。 真看见狐仙爷了， 这恐怕是大慈大悲， 嗯， 要点化我， 有可能。 我说狐仙爷请上， 嗯， 弟子李伯祥在下给您磕仨头， 哼， 咚咚咚， 嗯， 我给狐仙爷磕仨头， 好， 抬头一见， 怎么样？ 狐仙爷一道暗光， 滋溜， 踪迹皆无， 怎么了？ 在台阶上赏钱下来了， 哦，下来赏了， 就是那现大洋。钢洋银元现洋， 嗯 啊，那东西， 哎呀， 这么一大路白花花的， 嗯， 没有100块也有80多块 啊， 就在台阶那落着， 哎， 现大洋， 嗯， 啊，这给我的，该找你发财，谢谢狐仙爷赏钱，嗯，我拿手指头往上一抠，这洋钱呐，把他抓过来了，康昌就一口， 洋钱不咬人， 黑狗白鼻子， 哇，你怎么？不，我听着不对， 像话， 对对对，不是狐仙爷显圣吗？ 他刚才就是这条狗， 是啊， 啊， 不对不对，那您刚才说的3尺多高， 我这么一过来一猫脑袋呀， 啊， 这狗不知我要干什么， 啊， 哎，他坐起来了，他趴着呢，1尺半高 啊， 他坐起来，你看这狗这不3尺来高吗？ 挺好 啊， 哎，那怎么还穿着青道袍？ 他是一黑狗，他不青道袍吗？ 那白道领， 大白脖子不白道领吗？ 我们还戴着乌纱帽， 他那俩狗耳朵直忽闪着，跟乌纱帽一样。 腰里头还有根小鞭子， 他那小尾巴直不噜不噜不噜，跟小鞭子似的。 怎么拿手还点唤你？ 有一苍蝇到这儿的，他那刀腮帮子呢。 哎，怎么还大洋钱呢？ 他那洋钱是那狗是白鼻子 啊！ 我一磕头呢，他把鼻子他落下来了，正好那鼻子我就看见了。我上去一抠鼻子，他能不咬我吗？ 那还不咬你？瞧这倒霉劲 儿，再倒霉劲儿，我给狗磕仨头。 哎呀， 我心里头不服气， 那能服气吗？ 猫快砖头 啊， 我得砍狗， 得砍他。 伸手一猫砖头 啊， 软了嘎叽的没猫上来， 怎么的？ 拿手一闻呐， 嗯， 什么 屎？这倒霉劲儿， 把屎抹在鞋上， 拿鞋砍狗， 砍吧。狗一闻鞋上有屎， 怎么样？ 把鞋叼跑了。

买点东西， 买点咸菜嘎走，给我妈压壳子， 把咸菜压壳子， 没有别的了，可不就买点这个吗？ 买吧。 哎，我掌柜的，您找一布包啊，您给我来四斤这个酱黄瓜，四斤酱黄瓜，二斤酱萝卜，六个干头，来一罐虾酱，一罐酱豆腐，一罐臭豆腐，来四瓶虾油，两瓶酱油，我先给您300块钱，够不够？明天咱哥俩喝三两。好，给他300块钱，给我弄一蒲包，我这手拄着拐棍加蒲包，这手拎着大皮包，我就进屋了。有了钱了。咱得唱两句，还得唱两句， 还得先打 啊！左手拿着一个文明棍，右手提了一个大爷皮包，两千票装里多少？哎呦哎呦 哎呦什么呀？ 狗咬的疼， 好还没忘。 我这正唱着呢，你别说，还真有行家， 还有行家。 8号院里头有一位老太太，开个门直表扬我， 怎么说的？ 直夸奖我。哎，黑星半夜12点半了，这是谁在喊嗓子溜嗓子呢？我一看，我认得， 哦，认得， 我们房东， 哦， 我们住的就是他那房。我说奶奶，这是我唱的，唱的不好听，您多原谅。哇，唱的挺好，哦，感情这老李啊，唱的真不错， 给人道谢吧。 下月房钱您甭给了。 哦，那给人谢谢了，对吧？ 你搬家吧，孙子， 搬走了。 夜里12点半，你他妈唱什么你？赶紧回家， 回家。 我谢谢您赵二奶奶，我提着这皮包，拿着东西，我就到我们家了。 回家 了，推开门直看着，还是我媳妇 啊。 要你这一天不来，我们大伙都把你惦记死了。我说咱妈呢？我妈在上房里头搭上茬了 啊。 哎，在这屋呢，在这屋啊，伯祥那小子，我的好儿子，快来看看妈妈吧。妈妈年纪大了，你出去一天，我不放心惦着你。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究啊！我这个岁数大，我惦记我的儿子，我身体不好，我咳嗽，我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晚上我也没吃饭，你要有口什么东西吃，酥饽饽、辣饼子都行，你先给我来一口压，别让我咳嗽。我一听这句话，我眼泪都下。 老太疼 了，到了上房，我说娘啊，不孝子，我可来了。以前儿子没钱，我让您受了苦了，受了罪了，我对不起您，我太不孝顺了。今天老天爷让我发财，我发了大财了。从今以后，您就给我享荣华、受富贵吧。您不是想吃东西吗？儿子孝顺您，买了一大蒲包了，您不是咳嗽吗？您接过去您就吃吧。我妈那屋里头没点灯 啊， 我妈猫着黑就吃。老太太咔着咔着吃了2斤酱黄瓜，嚼着仨蛋嘎子头，又来半斤酱黄瓜，又吃了半罐虾油，2块酱豆腐。没等老太太回口气，我就咚咚咚给老太太灌了一瓶酱油。喝完了之后，我把老太太放躺下，大杯我一捂，杜先生啊，也是我的好心感动天和地。我妈一宿愣没咳嗽，病好了， 齁死了， 齁死了。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两段啊跟财迷有关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会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